老汤给您去煮着，一半一半的加，然后呢兑水，按照传统山东德州扒鸡的做法吃一回地道正宗鸡好工艺好出来这个 鸡好工艺好的这个五香脱骨扒鸡。 关键是今儿在咱这儿价格还便宜， 价格真是便宜啊，199， 对， 给您八只，这八只都是一斤左右的， 是的 啊。而且我为什么刚才一直要提这个散养鸡啊，真是能吃到咱小时候的那种味道。 小时候妈炖一只这个家里的那种柴鸡啊，我们家因为那时候有平房养几只鸡，过年杀只鸡，那肉真香， 真是， 就是那种 很长时间没有吃到了，所以马上抓紧机会啊！而且我们这还是北广生活时间这么大的一平台， 对， 您完全可以信任，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送到您的府上，您看货后再交钱， 是 心里多踏实。 对呀，验货满意再给钱。 对，今天给您带来的是八只的德州金帅牌的五香脱骨扒鸡，每斤将近一斤的，全是用的山地散养的小小鸡儿， 对， 小土鸡儿，在市场上55块钱一只， 5块钱一只。 嗯，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我们这个大的平台上只需要199元，您就能吃到八只的五香脱骨扒鸡。 是的， 嗯，好，拿起您手中的电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抓紧机会，400-015-5151。 春夏秋冬是时间在更迭，北广购物像家人在守候。49城的吆喝声让我回忆，电波中的推荐更让您放心。400-015-5151，欢迎收听北京电台自己的购物节目《北广购物》。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世鹏，世鹏你好。 周老师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大家都知道啊，冬天呢适合喝红茶啊，寒冷的天气呢泡上一杯或浓或淡的这样的香茶，热热的喝一口下去啊，既暖身又暖心，真是舒服极了。 没错，而中国的红茶种类真的是很多很多，那在冬季的时候我们选择怎么样的红茶呢？那么今天啊为大家带来的就是一款叫做红茶鼻祖的正山小种。一听到正山小种，我相信大家的第一印象就是这个茶太贵了，但是那个口感真的是难以忘怀，那种浓浓的那种桂圆香真的是太迷人了。 因为好货不便宜嘛。 是， 其实说到正山小种啊，它是全发酵茶，所以呢它喝起来的话呢胃非常舒服的啊， 没错， 有一种暖暖的感觉。另外呢喝红茶的话是有讲究的，它也分369等，要喝咱们就喝好的红茶啊，经典的有代表性的红茶， 没错。 而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正山小种呢，正是红茶当中的经典了。 没错，而且我们说正山小种啊，你一定要看准产地，如果说你想喝到更好的正山小种，正宗的正山小种一定是来自于武夷山正宗原产地，而今天我们保证啊全部都是来自于武夷山那个地方啊的环境真的是非常的美，你会感叹大自然那种鬼斧神工，终年云雾缭绕，没有任何的污染，而且啊那边叫做什么蛇的王国、鸟的天堂、昆虫的世界，被称之为是世界生物圈的保护区，所以说那个地方这个环境真的是太美了。那么我们所有的茶叶啊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地方生长的枝繁叶茂，所以说那个品质才会那么的高。 是的，实际上懂茶的人都知道这个正山小种啊它就产在这个福建省的武夷山啊， 是， 而且呢它受原产地的保护，这个正山它的意思就是正确正宗这样的意思，而小种呢是指这个茶树品种为小叶种，而且呢产地的地域及产量呢受到地域的小气候所限制啊，因而呢只有在福建的武夷山产的才叫做正山小种。 没错，朱老师说的很对，而且啊正山小种也是分369等的，那比如说大家可能最常能喝到的呢就是福建茶区的这个叫做外山的正山小种，那它的价格呢已经要卖在600块钱左右了。如果说你想喝到更好一点的来自于武夷山茶区的，我们称之为是半盐的正山小种，价格呢一般在1000元左右，而如果你想喝到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更好的特级的正山小种，一定是来自于武夷山产区，这样的正盐特级正山小种一斤的价格都在2000元左右了。 好的，那其实说到这儿呢，很多朋友已经开始期待我们今天这个组合了啊。 是， 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主品呢是林红茂精选的正山小种，125克一罐，一共是8大罐， 是两斤， 两斤啊。如果市场上的话呢，一斤就要 2000元左右，两斤就已经要4000元左右了。 那接下来我们还有赠品呢，赠品呢 是自杀石磨自动泡茶器一套，另外还有就是加赠一套七件套的茶具套。 哎，这个真的是太惊喜了，以前你无论买什么茶叶从来都没有送过，我们是第一次，也是在新品登陆的时候才会有这样的一次机会，我们直接送给他。因为这一套自动泡茶器加上我们的茶具七件套也要花到500多块钱了。 是的， 在新品首发之际我们直接送给大家，再说只保证这一次。 嗯，真是好茶要美气啊。 没错， 那今天的这个组合的价格，刚才我一看这个钱数啊，真的是非常吃惊， 是 499。 没错， 499，您可以把相当于4-5千的东西拿回家。哎，其实呢在这里我想问问世鹏，为什么今天这个价格这么优惠呢？ 第一个，因为我们是厂家直供，所以说我们能给到大家499的价格，2斤的衬衫小种。我说实在的，其实这个茶具包括今天我们这个自动泡茶器是之后我们本来是要做主品，就是直接让大家来 卖的， 对，单门卖的。但是今天呢，因为马上考虑到我们是这个新品登陆，再加上马上要过年了，所以说我们要送给大家一份特别好的礼物，来代表我们这个灵魂棒的诚意。但是我们只能送这一次，仅限本档。 是的，好的，我们的订货热线赶快拨打，是400-015-5151，400-015-5151。像这么性价比高、这么优惠的这种组合哈，其实也挺少见的。刚才我们编辑告诉我啊，说林红帽的一直在我们平台卖的特别好，那么这次这个组合呢也有回馈的意思在里边。另外呢，其实林红帽的在北京市场通过我们的推荐的渐渐被大家所认可，应该说这个组合还有广告推广的意思在里边。 没错，也是在年底了，我们感恩回馈一直以来支持我们林红帽所有的听众朋友，所以说这档节目我们不赚钱了，我们不管销售了，我们只要你高兴，我们把所有的实惠都给到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 好的，那今天这个组合呢是林红帽精选的正山小种，125克一罐，一共是8大罐，2斤。那市场上的一斤正山小种的话叫2000元左右，那么今天我们2斤的话就要达到4000多。那么今天我们还要特别加赠给大家紫砂石磨自动泡茶器一套，这个泡茶器的话呢，刚才我看到非常的高大上。 哎，真的是整个紫砂的工艺，包括到我们的整个的七件套的茶具也都是紫砂的，而且我们全部都是用精美的木质礼盒为大家盛装。我说实在的，499块钱，你把这一套茶具以及我们的自动冲茶器买回去都很超值了。 是的， 今天茶叶等于是白送给大家了一样。 好的，那只要499，大家就可以把这些全部拿回家。好，我们的订购热线您听好，是400-015-5151，400-015-5151。好了，那么今天这个组合真的是性价比特别高，我再重复一下啊。今天我们为大家选择的主品呢是林红帽精选的正山小种，125克一罐，一共是8大罐，这就是2斤。市场价的一斤就要2000多，那么2斤就要4000多。 没错。 那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的赠品呢是紫砂石磨自动泡茶器一套，另外还有再加一套七件套的茶具，1壶6杯啊。 哎。很多听众朋友说，哎，我是不是听错了？ 听错了， 真的是2斤8大罐正山小种，还有我们的自动泡茶器，还是我任选一个。 对， 听众朋友，以后可能你是任选其一，但是今天我告诉你， 全部都算， 全部都给你，但是我只保证只有这一次本档的新品登陆，错过本档下次可能就看不到了。 对，这个组合在市面上应该是4-5千的价格，但今天只要一折499，您就可以拿回家。我们的订购热线您听好，是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说到冬季啊，为什么要喝红茶呢？因为红茶呢是全发酵茶，所以呢它是有这个喝下去以后非常舒服非常暖的感觉。懂茶的人呢都是要冬天喝红茶的。 没错，我们说喝茶要分时节，春花夏绿秋青冬红，冬天呢非常适合喝红茶，而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红茶当中更好喝的正山小种，它被誉为是红茶当中的鼻祖，而且今天带给大家的可不是普通的2级的1级的，而是真正的特级的正山小种。大家都知道特级正山小种，第一个它的原材料非常的少，第二个是它的工艺真的是很难。今天我们全部都是老师傅手工制作，早上9时迎着露珠去采摘，下午4时余晖晾晒，晚上8时再有我们老师傅手工的给您揉捻，手工的炒茶，才能够让你喝到那么好的味道，才你能够喝到浓浓的桂圆香。 是的，其实红茶当中的这个鼻祖啊，应该说它的这个品种呢就是正山小种了。 是， 而且它的产地啊非常的重要， 是 必须要喝哪儿的呢？就是来自于武夷山的正山小种。 哎，而且 这都是有讲究的， 真的是，而且一年只能产出1季，它不像别的红茶那么多，一年可以出2季甚至3季，而正山小种 一年只采一季，所以说产量非常非常的少。那你在市面上你想喝到正宗又想喝到特级的，那一般价格一斤都在2000元左右了。 那么在这寒冷的冬季呢，林鸿茂呢带给我们北京的听众的这款深冬的温馨茶，而且这个组合呢是性价比高。我再说一下啊，那今天我们的主品呢是林鸿茂的精选正山小种125克，一大罐，一共是8大罐，这就是2斤，市场价要将近4000多。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这个基础上还要赠给大家紫砂石墨自动泡茶器一套，以及加赠一套7件套的茶具1壶6杯，那么全加起来应该说是要将近5000了，4000多。那么今天呢，我们只要一折的价钱499，把这些全部拿回家。 是。 那如果大家想体验的话呢，我们在电台东侧哈、是有北广购物的体验店。想了解更多其他产品的信息和本产品的信息呢，希望您能够光临我们的体验店，亲自来感受。 哎，我也欢迎大家来体验，我相信你看到它一定会喜欢上它的。 是的。好，如果您想订购的话，赶快拨打电话，而且希望大家能够多组订购。我们的商品是快递送货，包邮免运费，货到付款的。我们的订购热线赶快拨打。400-015-5151 400-015-5151。 北广购物4岁了，为庆祝北广购物开播4周年，全场商品95折。为感谢北广购物新老会员支持与信任，1月1号至1月3号订购所有商品享受95折优惠。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张道真自学英语。 时间100多年前，地点意大利南部一家咖啡馆。 老板，来两杯咖啡，一杯给我，一杯代用。 好，给您，慢走。 谢谢。 老板，我很冷很饿，请问现在有代用咖啡吗？ 刚好有，给您， 谢谢。 代用咖啡是意大利那不勒斯温暖的传统，付两杯咖啡的钱，把另一杯留给那些有需要的人。你不知道你的善意将去向何方，但你知道它始终在每一个人的指尖传递着，然后变成寒冷冬夜里的火苗，饥饿时的面包，摔倒时搀扶的手臂，哭泣时有力的拥抱。 Radio 774，声音在耳边，世界在心里。北京万语广播，聆听资讯，分享优质生活。 Oh, my head.